101.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之声103.9，台东芝泰鲁阁之音91.3，宜兰澎湖社区电台89.。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来台魅力站享便宜喽！旅行社联合促销，出国买一送一，日韩赏樱万元有找，清明节连假旅游预购优惠，国内住宿泡汤三折起，人气餐券下午茶年度促销，台北旅展2月17到20，世贸三馆现在就出发。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第五名，周汤豪帅到分手。第四名，田雅霍小醋瓶。第三名，五月天好好。第二名，831不关你的事。第一名，林宥嘉天天想你。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狐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林宥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还可以更坏。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裸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这年头还不懂自己到底要什么，做过很多的梦，到最后都是自作自受。说剩了力气，多余的时间好像不太够，存款实在不多，最不缺的是一堆借口。莽莽撞撞的冲动，也许多一些念头，但太容易吃亏的结果，也让人生避不了风头。深思熟虑的成熟，也许少吃一些苦头，但太容易放弃的结果，也让人生没什么高头。过到了这年头，想问老天再来怎么走，连老天也嫌啰嗦，总是不知可否。时间不多，要好好把握，朋友总是这么说，但到底该把握什么，大家其实也说不出口。活到了这年头，不敢说自己在偷想什么，天真的夏娃在啃着树上鲜红欲滴的经过，想偷吃一口，又怕被饭咬两口，又饿又怕痛，还是想想就过，反正只是舍得诱惑。 爱情人生的天头，吸引你一辈子想追求，包裹在你的尖锐枕头，怂恿你去刺伤自我，每次邂逅每次分手，就当长长线也念念旧，享受过了看似甜美的噩梦，只好那年虽然逃避借口。活到了这年头，别期待抱怨能解决什么，只能靠自己看透，但是这脑袋总想不通，想不通这些悲欢离合有没有个逃出的门口，想不通这些你情我愿有没有人活出自我。活到了这年头，最好你别无所求，真能无所求，岁月就没法偷走什么。但没了七情六欲的日子，你问这有什么好过？如果希望一切能见得你想太多。 陈思伟活到了这年头，活到了今天，又是我们马克信箱的时间。 唉，活到了这年头。 BUT。 BUT 是什么 ?But, 今天有生日寿星。哲哲说，我今年11岁。 哇哦。 11岁，你记得还想听的歌是什么吗 ?Justin Bieber。 No。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哇哦！ 洗脑要从小做起。 太可怕了。 希望你们用很娘的声音说生日快乐。 11岁你就知道什么是很娘哦。 我很娘最好笑了，马克装娘最好笑了。 生日快乐。 然后11岁的孩子居然还说，这是反串的吗？还是我不应该这样怀疑11岁的小孩？ 怎样？ 大家记得多收看综艺《三国志》。 哇哦！ 我觉得最妙的是，这个月喝春酒的时候，然后 哦，有一个同事的说小，有的说小孩 他都会看综艺《三国志》， 小孩可以跟你合照吗？他有在看综艺《三国志》嗯，然后就 对啊，所以就是那 小朋友这么常看综艺节目， 就周末黄金档。就是虽然现在生活形态可能有点变，但是有一些传统一点的人可能在周末的时候还是会看综艺节目的， 还是在家大家全家一起看。 对啊， 下一个给你念。 为什么 换你啊？一人一个感情不会散。 我们感情真的不会散吗？ 对呀、 啊、真的吗？ 这么爱你， 是 Love you。 诶、欸、哦，今天没有自我介绍对不对？ 哦，我是玛丽， 我是无法在体制内生存的男人。 这你不早就知道了吗？你觉得你可以在个公司里面好好的上班哦？ 好像不行诶。 对啊，有可能一开始你觉得很新鲜。 对，我现在觉得很新鲜， 可是 同样就会觉得哦，我付出了，比如说假设八个小时、九个小时， 嗯， 然后你给我薪水的时候，我发现哈，才这样子哦。 或是你会觉得说，如果我现在这样就可以做完，为什么我要待到九个小时？然后这一点就跟老板一直吵，然后老板就觉得， 可是我好像不会跟老板吵诶。 你如果直接在办公室问隔壁的同事说：“哦，不好意思，我新来的，但是 你不觉得这样很笨吗 ？”No，No，No， 你会说：“啊，不好意思，因为我工作做完了，我现在可以看福尔摩斯吗？”然后同事就会这样看着你，想说：“嗯，怎么一回事？” 不能看福尔摩斯哦，我工作做完嘞。 不行，你工作还没做完，你要先祝寿星生日快乐 啊！今天的生日寿星是爆掉， 真的爆了啦！ 爆掉想要听 Bon Jovi 的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你有吗？ 没了。 然后配上马克跟玛丽的猥亵祝福，猥亵哦， 生日快乐！ 第一次留言生日，好兴奋啊！ 每天晚上有你们陪伴真是有嘎达。话说不知道礼拜六生日会不会被看到，希望会，会的，爆掉。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Just talk about love. Oh, oh, oh, oh.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欢迎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 好的。 这封信台中的 Gavin， 他想要点 Down the Apple 的歌，两首歌都是他的歌。 两首歌我们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首 Down the Apple 的歌。 Diablo， yes， 台中的 Gavin。虽然现在十万火急，但是我还是想抽出几分钟打完这封信，我不想给自己遗憾。题外话，我刚刚才收到上次的回信，不过这次不一样的是，我原本的信也被寄回来，然后为什么回信只有玛丽呀？ 可能我对你无话可说吧。 哦，你连写一句说无话可说，马克都没有，你就直接折起来然后寄出。 我可能读完以后我想说，嗯，你差不多把我想写都写完了。 那你好歹写个加一吧， 加一， 就在下面加一。 哦，好，我下次会写加一。 拆开信封一看，我的妈，这谁的字丑成这样？以前呢，我都是写完直接塞到信封，我从来没注意过我自己的字那么伤眼，难怪每次你们念我的信，好像都断断续续的。所以他这一次用打字的。关于字丑这一点呢，我最近也在检讨了。上一次说我字很丑的人，不是老师，也不是家人，是我的房东。 房东为什么看到你写字啊？ 我的房东就是一个很爱管闲事的妇人。他说：“哎呀，嘎粉哦，你这里啊，你不会应哎，哎瞎吼，哎呦，嘎粉哦，你这里啊，你以后出去签名很尴尬哦。”我因为他那个你收房租要签名吧？ 嗯。 那时候我心里想说，关你屁事啊，你拿完你的房租你快滚吧你。结果看到我自己的信的时候发现，啊，好像 的确房东有理。 对，可是我现在提起笔写字的机会真的就很少啊。出社 会研究所考试就是要提笔写吧。 哎， 那个字美丑有时候会影响分数的。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说的没有错，就是也许你觉得出社会也很少写字了，顶多练个签名，那没错，至少签名要把它练得漂亮。 嗯哼。 写这封信的时间是2017年2月6号晚上6:25。为什么要赶快抽出几分钟打完这封信呢？因为后天开始我要连续6天的研究所考试。 哇哦。 那前几天听到下周信只剩2封，就提起说，不行，我一定要打这封信，一定要打，绝对要打。 谢谢你。 这封信被念到可能是2周后咯，届时我的研究所考试应该也告一个段落。虽然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我有没有心情听青春点点点，但是我期望到时我可以用我最好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 而且不是他有发祭品文吗？他说要送什么？ 他如果上台青哦， 不是上青椒， 青椒的话他就要捐钱给我们吗？ 不是，每个月写一封，每个月写一封信， 不是钱啊。每个月写一封要写一年。 对对对对，干嘛？ 把话吞回肚子里。 你刚说什么？哦，哎呀，这个是任何时空胶囊你也， 我觉得这个可以 get 到的话，你跟我们默契，你简直就是跟我们一起从第一天做节目到最后一天，然后你随时都在我们的中间， 都在我们的脉动里面。 嗯，你就会知道我刚刚吞进去的是什么了。 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书还要继续写吗？ 还是可，我觉得还是可以，但重点是就是你就匆匆丢给我，然后太潦草的丢了。导致我潦草的回复都没有办法。 什么啊？你现在怪我？ 对啊。 为什么？我明明就好好的回复了一封给你，哎，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回给你。 你明明就是在那个车上回给我的。 没有，我在高铁上 写了写写写，然后但是我一直好像到晚上，我是在晚上的时候发给你的吧，就写到晚上，我写了半天、欸、我是写了半天，真正 literally speaking 半天，写了半天。 他说：“ 还是你要我打成 Word 档？ 不用啦，不用啦。这段准备考试的时间真的是各种心理与生理上的折磨。 写了半天。 的确，考试最考验的是自己，最难克服的就是寂寞。大四了，身旁的同学早就已经开始燃烧最后的大学青春啊！ 什么？ 我还没有填我同学大学同学的婚礼意见表，那个回馈报名表。 哦，你们大家都会去吗？” 我就说我不会啊，很远啊。 你说在哪？ 桃园啊，中午在桃园、欸、我真的觉得好远哦。 哎、欸、哎呀，就是可以去那个林芝家家，也在桃园，你们就可以去。哦， 可是 因为你们住。 对啊，就住在那边啊。 还是你去参加婚礼，然后就住林芝家家？ 你说前一天先去住他家，隔天去参加婚礼哦。可是我住桃园的同学又没有去参加我桃园大学同学婚礼。 哦，对哦。 他看很多人在大四各种出游的照片，真的看得心痒痒。但后来想想，嗯，这都是每个人的人生规划嘛。那我的人生规划就是要考上研究所啊，继续钻研不同领域的东西呀、啊。所以我研究所的考试选择是跟自己大学读的比较不一样的所别。那刚那一段就是安慰自己的想法。然而事实上就是我就是感性大过于理性的人，所以这段时间我有空就会 calling。一部分呢是想利用 calling 发泄一下自己想讲的东西、嗯、毕竟我每天面对的就是书、嗯、那我也不是那一种想找朋友聊天诉苦的人每一次跟你们讲完电话都有种哇豁然开朗的愉悦、欸、谢谢啦。 你有经历过就是整天都没有什么讲话的过程吗？ 整天都没有，因为如果我待在家，我家有个有一样物品叫做母亲，然后那个母亲 逼你讲话， 他就是会一直来跟你对话，或者是他假装在跟狗讲话、嗯、但还是在跟你讲话、嗯嗯、你去给姐姐看一下你现在多漂亮你去叫姐姐过来啊，你不要再闹姐姐，姐姐不想理你啦，你看姐姐又倒在那边跟你有什么两样，你看你跟你姐姐一模 哦，你学你妈怎么会这么像啊、就是、你学你妈真的很像欸， 给我一个 space, OK, space, 对， 给我个 space, that's right, yes, you're a quick learner, 你看、 nice. 就没有 quick 啊，我 learn 很久才学会了 A 跟 A, Facebook, space, yes, yes, yes, yes, DJ Snake, yes, 嗯哼， 太棒了， 我在画多久？半年有吗？ 我不知道从 你第一次开始纠正 Facebook 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啊？ 蛮久以前吧。 我那天听到那个 ICRT 的 Joy, 嗯， 然后我才发现有个单字我已经念错了大概十年，叫做文化 culture, 我永远都在念 culture, culture 也可以啊， 真的吗？ 对啊， culture 跟 culture 差很多欸， culture 明明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都可以 okay, 听得懂啊，就是发音也许 那 Facebook 跟 Facebook 那不是也都听得懂吗？ Facebook 跟 Facebook Fast 你刚刚说很快的说， 不是啊， Facebook 跟 Facebook 就是我觉得就是不一样欸， 那你说很快的书 Facebook 脸书 Facebook 但你们 但你们是念在中间，你们念 Facebook, 你说也不选边站， 对，你们。 可是我发现英文好的人好像都念 culture, culture, 然后比较台的又念 culture, 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都是小时候你们去那种什么，不管是很长的脖子的路，或是 我没有去过啊， 或是自然而然学习两种 语言的，我们就是在社区式的英文补习班啊， 然后就学什么。你看自然发音法 A A A A A A, 所以我们就要念 R, 然后 U U U 二二二，所以我们念哎不对啊 U U U 你们念什么 二二二 那 culture 那应该是 culture 啊，为什么念 culture 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哪里错啦，然后居然我就想说哎，这么长久以来这个单字感觉也是会偶尔就是会用到的东西，怎么从来没有人纠正我啊？然后那种 you know, 就是公司的 culture 嘛。 culture, 嗯，而且就是因为我听到 Joy 的发音之后，我想说，哦，我要跟 Joy 一样的发音， 但是我太混乱了，我已经分不出哪一个是他，哪一个是我，所以我们常常念想说，哎、欸、culture 还是 culture 是哪个啊？然后我好像一直逼我自己说就是抠啦，抠门那个抠，然后我心想说，这跟我 那就是变一样，还是会抬抬的啊？ 对啊， 对啊，用这样记的话，你还是会 抬抬。culture， yeah， culture， 所以我每一次都要先想一下 culture， culture， right， 棒棒。 刚为什么聊到这个？ 刚刚在说你有没有真的就是一整 天 都没有讲话过、 哦， 就是那时候 在你比较有机会啊。 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你真的是就是，而且书本上面有很多古人，就是那些什么， 你会跟苏轼对话这样？ 不是啊，不管你念哪一个学科，都有过去的以前的学者、以前的教授，然后他们提出的理论或什么之类、嗯，所以你就是一直在看他们说的话。 哼、 嗯，可是你。你如果没有对象讲的话，那真的是寂寞到爆、欸、你真的是很想要把就是我学到这些东西要找一个人然后把它讲出来说你知道吗过去谁谁谁他讲什么什么我真的觉得 你就是个爱炫耀的小孩吧 爱 炫耀自己学到了什么 没有而且那整天因为都在念书所以你就没有人可以讲话那是很痛苦、欸、 我想这是聪明人才会有的困扰 为什么 因为比较资质努顿愚笨的人就自己看然后看看觉得其实也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所以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说、欸、你知道吗他说啊就 没有就算没有要讲他说啊可是因为就是你整天你如果没有一个读书伴的话 嗯 你就是一整天你自己读书 嗯 然后自己去吃午餐然后再回去念书、嗯、然后自己去吃晚餐 嗯 然后再回来我记得有一阵子好像是每天晚上我见到你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开口 好夸张、哦、 我整天都没有讲话我甚至就是或是我讲的话就只有 老板一个鸡腿便当 腿对对对对对就只有讲这种然后还会那种一开口的时候会觉得哇我觉得我好幸福哦我可以说话我可以跟老板说我要 好夸张哦 对啊 可是你不是会自言自语的人吗 对啊会自言自语啊可是自言自语不是会讲出来的啊 嗯 所以那个真的是 所以你意思说你很了解 Gavin 这个感觉 对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又在看一个 YouTuber 嗯 这 YouTuber 叫做啾啾鞋 嗯 然后他是一个男生他就对着镜头讲话 嗯 然后昨天看到我蛮喜欢他在讲他在讲一些不为人知的冷知识他有分好、嗯、现在他们都有分好几个就是主题在讲 嗯 然后我就看到一些他以前的作品然后还有看到其中有一集他说拆解说他做一个影片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嗯， 然后我们看看它的布置，它前面有两个那个打很专业，还有打光的那个棚灯哦， 嗯， 然后一台相机，然后一个那个收音的麦克风这样子， 嗯， 然后录完了之后，他说从一开始就是他要先想说发想剧情，就发想脚本，就我要讲什么东西，就那个冷知识从何而来，他随时在想，想完以后看到 你是不是很想咳嗽现在？ 还好， 嗯， 然后做，然后他开始去问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是人家听完都会说 哦。 对对对，只要讲这个的话，他是做以后呢，他可以写稿，而且是关键字， 嗯， 你要挑， 嗯， 你要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长这样子，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已经可以做到这样，你可能就是看剧一边在 YouTube 上回复，直到最后他说一个才能完成，很久。他说秀现在已经一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看那个好了不起哦，然后那个。也真的觉得那个看起来真的好寂寞， 圆你又看不到， 我觉得 所以你会而且你不愿意写逐字稿的、 如果是没有跟那个你要当头，然后讲一些冷不写稿的话，会很容易点冗。对啊，不寂寞。 马克信箱呢，就听起了2013、2014打工时候记得，有我第一次出车祸时候记得，也有 职考的时候就记得， 有这回事，也有我为了追前女友而苦恼记得，这四年来好多酸甜苦辣的回忆，也趁这个机会马上保存好这些录音档，这封信我也是要打给未来的自己。三月就放榜了。到时呢，不管你是重复上榜，重到不知道选什么，或是直接 GG 了都不要紧。如果你是重榜，那请记得赶快打电话来分享喜悦。但如果 GG 了，下面这段话你一定要继续听下去，毕竟呢，这是你半年来的努力，你必须承认你本来就不是考试的料，也虽然你到了考前做考古题还是抖抖的，但至少你该准备的或说来得及准备的你都做足了，如果结果还是不尽人意，那你只能说这就是命。你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爸爸妈妈是永远支持你的。可是你记住，你不要直接放弃。现在的我知道，当初读研究所就是为了想转换一下跑道，如果你就放弃了，干脆跑去工作了，那你就是忘了初衷。因此不管这一次考试的结果是怎么样，你都要振作，说不定被取还有机会啊，晚一年也没什么，你才21岁，干巴的加油吧 Gavin。 我的那个咧，这段时间家人总是默默的支持，虽然这种支持是个依靠，可是有时候也是一个觉得呢，好像没考上是不是就会对不起他们， 不会啦， 可是我也晓得最对不起的应该是自己才对， 也没有啊， 这种愧疚感总是在我想放弃的时候攀上心头，的确我已经算是幸福的了，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准备考试，就尽力吧，不然难道要放弃吗？最后谢谢青春点点点的录音档陪伴，这段时间如果不是青春点点点的陪伴，我想我没办法在图书馆待那么久，然后马克很烦， 怎样， 这两年来大概不下10次动不动的说，如果你没有听青春点点点你早就虽然很烦，不过我会继续支持的，也恭喜青春点点点10岁咯，希望青春点点可以迈向下一个10周年。来自于台中的 Gavin， 没有问题。 间谍放送 五月天玛莎打造国际级家家新世界， 金曲唱作新天王韦礼安一手包办作词作曲制作，首播生猛主打《看透》。 你想伤害我，我不会还手，已经放弃的人又不会痛，因为你已经看透我的已经。 有人在前方唱歌，后面的人就不害怕。温暖再推荐，还是想念。 我也曾记得你一个人的背影，我多想确定你是否和我一起。我曾经遗忘了你，把你留在原地，而我回到这里。 听佳佳冷热交替、平静暗涌的唱功，回到佳佳，纯粹用音乐取暖。灵魂歌姬佳佳，暌违三年，天籁终于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美国普渡大学、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与逢甲大学国际学院联合推出全台唯一教育部核准大学部2+2留学专班，电机资讯、商业大数据分析、商管财经，两年逢甲，两年出国，毕业后分别获颁两校学位，美澳留学首选逢甲国际学院。04-3507-2162或上逢甲官网查询。 主宰电音，舍我其谁。流行天王小贾斯汀跨刀，数位点播超越10亿天量，全球百大 DJ DJ Snake 打铁续摊业，环球实体数位冠军热卖。 大家好，我是谷谷。 心循环，搭车又不小心过站，谈个恋爱手忙脚乱，有完没完的账单，怎么办？不知道没答案。 想来装一下，只是一下， 偶尔真挺好吗？ 欢迎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是青春点点点，再回信给大家。 换我吗？ 对呀、 啊。长还短？ 十分钟。 哦，有点尴尬。 十分钟对我来说这边也很尴尬。 那好，我先回这个明信片好了。这封明信片呢？ 哇塞！好浓哦！哎、欸，所以你有去那一家看了吗？ 你说青谷啊？ 对啊， 还没啊。 那你昨天在查什么？ 查？我昨天在查什么？ 你不是有查他的位置吗？ 我没有查他的位置啊，我知道他在哪、啊。 嗯，那你今天怎么没有去青谷？ 我今天很忙哎、欸，我觉得台湾的就是金融系统真的是好耗时哦。 哼， 一不小心就是我只要办三件蛮简单的事情， 一天就没了。 对啊，他就要我抽三次不一样的号码，就是外汇要等等外汇，然后一般支付要等一般支付，服务台要等服务台，然后那些事情明明都是超级简单的事情，明明在网络上面都可以做好的事情，可是他就是要我本人去。 理由是？ 我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么不方便，这么不便民，完全不理解。 不明白。 对啊。对啊，因为在美国，你下载银行的 App， 你甚至直接存支票，你直接就是照， 你就输入啊、哦，你就扫进去， 照支票，你用照相的， 哈， 你照完以后，然后那个你再看你的户头，你就发现，哎、欸，钱进去了， 太神秘了吧？ 对啊，我打水单，夸张，好慢，好可怕。然后要排队，等等等等等等等。这封信呢，这封明信片呢，来自于 Barcelona。 巴塞隆纳， 狗地， 高地， 对，就是圣家堂的明信片。圣家堂是明年吗？明年是不是要完工了？ 真的假的？为什么我觉得还有几十年啊？ 没有啊，他不是说我好像就最近的时候好像要完工了。最近这几年，听说最近这几年就要完工了。 谁说的这么神秘？ 哎、欸，我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听到这个说法， 风声哦。 对啊，所以就很多人说，就是完工的时候我们要再去这样子。好的，来自于 Butter 奶油，又再次寄明信片给你们。 Butter， 这次来到美丽的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我去过了很多欧洲的地方，还是觉得很美。西班牙让我觉得，如果没有高地，那巴塞隆纳还剩下什么？ 哈哈哈！ 每一个有名的景点都是出自高地之手， 每一个点你都要进去，你的钱包还剩下什么？ 哎、欸，你有去过巴塞隆纳吗？ 有啊，然后就是有一些门票真的蛮贵的耶。如果你每个点都要进去，真的是花蛮多的。 如果 你有学生的那个，你一定要记得要申请，你要看，因为学生跟 便宜非常多， 便宜很多。 对啊，去欧洲玩的话，一定要有国际学生证。 嗯。 奎尔公园就不用啦，因为是个公园。 但是要爬非常非常非常的非常非，不然就是我们走错绕路 了。对啊， 因为我记得上去好久，就想说，而且我们一度走到没有人的地方，想说我们到底就是出错出口啦。 不会，它的确是那个地方，就是应该会你想象会很多人，但其实还好，你在那边可以疯狂照相，就没有人。 可是我没有办法靠近中间那一只鳄鱼吗？还是什么？我有点忘了， 我也忘记了。 反正中间那一只始终靠近不了，很可怕。而且我们又遇到那个小朋友的校外教学，然后就一群小孩子，然后后来我们就放弃了。 嗯，好。然后他说，希望圣家堂能够如期哦，是2026年完工。 咦，就顾哎，而且是又就有谣言说圣家堂永远都不要盖好啊？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盖好，就是会有那个信徒会一直就是捐献， 哦、一直捐钱， 然后要赶快盖，赶快盖，这样盖好就没有捐献啦。 2026，他真的，一言再言，一言再言， 嗯， 好可怕。好，这一封明信片，感谢你 ，Butter。 还有6分钟。 那怎么办呢？好 ，H 先生来信 ，H 先生这次寄了，我看一下啊 ，1, 2, 3, 4, 5， 他寄了5封信。 哼， 这封信说，最近看到 Facebook 流传分享，有人停用脸书之后，记性变好了， 哇、哦， 也比较快了， 哇、哦， 所以我从现在开始停用一个月试试看。 嗯， 好。而且呢，我手机上面的 Facebook App 我也把它删掉。 嗯， 我之前呢是手机的重度患者， 但是呢，用手机除了伤眼，常常使用呢，也造成语文能力的下降。嗯，中间有可能会不适应，也想办法要克服。多的时间我就拿来阅读，还有听你们的广播。一个月后再来聊聊有什么样的改变。 哦，期待。 好，他这封信呢是在过年前夕写的，1月26号写的，所以 226这个月月底。 对，26、还有机会，我们还听得到你的改变。 3月初等你来信。 对，希望内湖的 H 先生告诉我们你一个月停用脸书的改变。 嗯哼，还有四分钟。你到底是要娇喘还是要咳嗽？ 娇喘，发现有痰就咳一下。好，他有编号，所以我来看一下。我乱了，我乱了， 乱了套，我忘了套 了，乱 了 套了，乱了套了，忘了。 怎么会这样？讨厌！ 好可怕！差点要讲忘了带套，还是讲出来了。哎呀，这封信来自于内湖的 H 先生。H 先生说，2017年1月28号，内湖雨天。最近春节，所以整理房间的衣物。春节台北下雨哦？有吗？ 春节台北下雨吗？ 春节不是好天气哦。我记得初 尾巴好像天气不太好。 我记得除夕、初一、初二都是好天气。好，整理房间的衣物，马克玛丽，如果发霉又破掉的内裤、松掉的袜子、帽子，到怎么样的程度，你们还觉得可以放入旧衣回收箱呢？ 发霉就完全不行啊！ 发霉， 而且发霉，让别人东西也发霉，霉菌啪啪啪啪爬过去怎么办？ 松掉应该也不用了吧，对不对？ 你松到那个裤头根本绑不起来的，也是折腾人。 对，那怎么样程度就不能是要直接丢掉呢？你们有曾经放入不该放的东西吗？哦，因为那个回收处它不收鞋子、不收布偶娃娃、不收棉被枕头这样子，有没有放过不该放的东西啊？ 这椅子可以吵成这样，我现在居然有点佩服他。 你说太吵， 已经从讨厌他觉得你也蛮了不起的。 其实他们都是坏掉的嘞。 你说这样？ 对啊，因为不然他们其实可以调， 不要动。 对对对，可是现在好像都坏掉了。 到底是谁会把椅子坐到坏？就每个人不就坐下来坐着？那你们谁会是这样？ 你啊！ 他就是坏了，我才是这样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固定啊。 要整理房间了，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旧衣服，是不是要再办一次旧衣拍卖呢？ 可以啊，有地点就可以办旧衣拍卖喽。 我们要向听众征求地点了吗？ 征求距离捷运站近的点。 Yes， 但是请不要说你家在基里， 怎么基里岸？ 基里岸，基里岸有点太远了啦。不是基里岸不好，也太远，太远啊。 捷运站现在那个桃捷开放了，他又说、我家在林口，怎么我桃捷 是 超不熟的那些站名，我是超级不熟。 他们有很多站吧？ 对啊，你说没有很多还是 没有很多站？ 他很多站， 才叫桃园哦。 很对啊。他过了机场以后都还有站欸。 好像去哪？ 去中壢。 中壢有捷运啦。 对啊。 哇、 所以 中壢的捷运也先缓缓啊。我们就是以，然后听众就说，那你们说要哪几个站嘛？ 好啊，忠孝复兴。 只要不愿意办你家不就好，只是不能透露你家住哪。 还是就办我家，然后大家就来我家参观这样。 然后大家知道你家住哪了。以后就天 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多 窗你扣门， 大家不会这么疯狂。你看大家也都知道电台在哪，可是也没有人每天等我们下班啊。 我觉得知道你家在哪跟知道电台在哪是有一段差距的。 是哦。 嗯， 好吧， 所以如果有忠孝复兴啊、台北车站啊、 那就是天龙国附近 啊、中山捷运站啊、 天龙国范围内， 那行天宫是吗？ 行天宫可以啊，郊区也可以啦， 松江南京也 可 以， 可以，松江南京也可以， 信义安和也可以， 当然，信义安和在 台电大楼， 台电大楼勉强啊， 南势角。 你就是喜欢挑战我的极限。 不是啊，你给的很不明确。 台北市中心。 你有场所可以提供吗？欢迎私讯到哪？ 私讯到青春点点点好了。 我们有地方之后，我们就会举办我们第二届什么东西？ 第二届完全没有爱心，也不会想要做公益，只想要中饱私囊的舅舅穷 DJ， 二手衣拍卖会。 劲歌金曲。 2017最精彩的音乐冒险，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金球奖最佳电影歌曲入围，狮子王泰山葛莱美奖音乐团队打造，迪士尼继《冰雪奇缘》后最新力作。美告示牌排行亚军，收录《天生歌姬阿令》中文版电影主题曲《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环球勇敢起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想过每隔十年办一次同学会会是什么样子吗？从比车、比薪水、比另一半，到聊老公、聊小孩，聊完再从头来，到椅子一次比一次少了几把。 2017全民大剧团同学会感动巡回，27座金钟奖温馨巨献。 方方方、 夏静婷、 肖爱、 汤志伟、 王娟、 洪都拉斯、 杨丽英， 不能错过的经典好戏，台北、台中、新竹、台南、高雄两厅院售票。 全脱光才能追求平等，来一顿裸体早餐，坦白真诚。华语乐坛百变天后 Sammy 郑秀文最新国语 EP 裸，2月14环亚唱片。 我是吴克群。 孤独是很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阴沉越去越深，每点没我空中想家，就爱电影 UFO。 UFO Star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Shiny 姚逸晴。嗨，如果你们平常想我，或者是想要知道我的最新消息的话，你们可以上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 Shiny 姚逸晴，就是我会在上面 post 很多我最新的一些动态啊，或者是分享一些平常就是一些心情，或者是你们也可以上 EMI 华语粉丝书，那里也会有我最新的活动相关讯息。那就希望你们到那边去给我按个赞，打气加油，或者是留言给我咯。 其实地板不限，内心只想在一段段 I can breathe， 打破我的管理。 Yeah.

会看到我也同时错过了，我保证我们从头到尾平等，但是你要脱光才能发问，你有的答案就在你的 干嘛？ 哎，你不要突然开麦好不好？ 你在干嘛？ 看手机啊。 我在听郑秀文的裸体早餐，你在干嘛？ 我在看裸体啊。响应我。 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穿着衣服的马克。 你那还没回完吧？ H 先生啊、 哦。对啊。 还很多呢。 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勇者。 好的，来到，我又没有看勇者一眼， 没有，我只是想叫你勇者而已。 好，1月28好了。H 先生说，你们周遭朋友在睡觉的时候，眼皮会闭不起来吗？ 我以前小时候好像会啊。 那你怎么修好的？ 就时好时坏，不是每一次睡觉都绝对眼睛闭不起来，但有时候眼睛没有闭起来，就有漏眼白这样子。 你为什么会这样啊？ 这个有怎么样吗？ 好恐怖哦！那所以你旁边会吓到哎、 欸？为什么没有人睡我旁边啊？ 转过来就、 你看到你应该会想说，哎、欸，我捏捏看眼皮。 对啊，我就会想要把它掰开来， 捏捏看，不是把它盖起来吧？ 对啊，就想要试试看。 可是我没有遇过实际的人睡在我隔壁，然后眼睛没有闭起来。 哦，好，然后 H 先生说，我跟我外婆都属于这种哦，睡着的时候眼皮不会完全的闭上。我每次睡醒啊，眼睛都很干呢，很干涩不舒服。那你会吗？ 我眼睛干涩是因为自从我动了针眼的刀之后，眼睛常常很干。 你现在都怪那个睁眼刀就对了。 可是真的在他因为我就一眼很明显的差别、就不知道为什么、很怪， 是不是心理因素？你告诉你的脑子。 可是是真的，就是会干到，就是你觉得我好想在我眼皮擦很厚的乳液，就是你感受到就是那边干到要。 可是那是眼皮干，不是眼睛里面干啊。 就你分不清楚是眼皮干还是眼睛里面干啊，就你就觉得这一块好干哦。 所以你的动刀是真的把里面的胶质全部都， 可是他动刀他只是翻起来在里面画一刀挤东西啊、但有医生跟我说，就是你就是常常热敷他，就是加、就让他那个有血液循环还是什么的。 好，他说前几天睡觉呢，蚊子好像停在我的眼珠上， 我觉得有点夸张了吧。 然后在我扎，就是 把他夹死了吗？ 对啊，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是扎眼睛的时候，还是他在吸我眼睛眼球？我不知道。 怎么可能吸你眼球？他要吸的不是血吗？ 眼球里面有血吧？有吗？没有。 伸去哪吸？那 很细微的微血管。他说，而且睡觉的时候，旁人看到都会被吓到。我睡觉的时候呢，偶尔也会打呼，但不常啊。有一次呢，早上睡醒刷牙的时候漱口，结果吐出了一小只蟑螂。 哈？ 可能就是我睡觉的时候，因为我嘴巴脏脏的，然后蟑螂就跑进去了。 那你一醒来不觉得嘴巴有异物？ 他醒来没有，就是漱口以后才发现。 屁啦，好夸张哦！ 他说已经死掉了。睡觉的时候呢，还是能闭的器官都闭起来比较保险。 为什么会死掉？ 里面可能加上你又磨牙就。欸、我好像磨牙磨得蛮严重的，因为就是现在矫正完以后不是要戴维持器吗？嗯，对啊，很快就会破掉，也有一次 维持器啊、哦 嗯，就会被我咬烂，然后医生就说 那还好啊，就你没有磨到牙，是磨到维持器。 医生就说 你压力很大吗？ 对，他说压力这么大，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是一个没有压力的人啊，怎么还会这样？ 没有压力就是很大压力， 是哦。这句话是什么？ 我不知道啊，讲起来有点酷。 屁 屁翻了， 有够屁！ 没有压力就最大压力，You know, no pressure is the most happy pressure. 啊，一日一封信，来到1月29号，马克玛丽。之前版剧啊，在电影院中，你们说2018年要出年历本， 对，因为17来不及啊。 那出你们两个写真集我也会买哦，期待。 哼， 马克玛丽，你们有试过什么样的方式隔离自己和群众吗？ 隔离自己和群众 就是把自己跟群众隔离开来，这样子 回家不就是这一件事吗？ 对、嗯、是他说我周边有一个朋友爱大自然，会往山上跑，在山林中或许可以做他自己，也舒服很多。我知道汐止梦湖咖啡我蛮想去的，但一直没去。我也喜欢孤僻一个人，不想要逢迎谁。有一次在军中晚上在中山市集合，我习惯自己坐，朋友告诉我要混入人群，其他桌比较不会被人家注意到，但是我又不想跟大家挤位子，唉，很两难耶。 所以他意思说要如何在群众中把自己给隔离起来。 欸，但在当兵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坐一桌的确是有点太显眼， 容易出事吗？ 就是就不知道耶，就 你就想办法让你的脑内被隔离嘛，你的肉体是你的肉体，那你脑内隔离的话到哪都是没有人可以靠近的。 在群体生活当中，如果你是单独一个人就是很醒目、啊、 格外醒目， 对啊，就是超醒目。嗯 哼， 剩最后一封、嗯、但我觉得我需要去喝水，不然我喉咙会坏掉。 好啊，还行吗？ 啊，我试试看，勉强一下。 好的。 啊，第91封信 ，H 先生说：“玛丽家是不是有养狗啊？可以的话，我想听你跟狗狗的相处和有关狗狗的事情。” 我跟狗的相处， 就夸奖他的时候跟一般四主一样会用很强烈的娃娃音、嗯、但是那个娃娃音不是情不自禁，是因为那样的音频对他来说他已经知道那个音频是 夸奖 夸奖跟称赞，所以一定要高一点。哇，真的呀，就是那个训练是说不管你内容讲什么、嗯、你的 key 是这样他都觉得是好事。 哦， 说哇，这是一只蠢猪哎、欸、然后就再夸奖我，再重点是那个频率的问题。嗯嗯、然后 骂他 就不会骂他，骂他就是把他就是我会跟他隔离，就是不会、哦、不会让他靠近我这样子、嗯、或是真的是很严肃大声的呵止他。 嗯， 因为目前这招我比较少用，苏小姐用呵止他跟大声骂他已经疲惫了，就是他已经完全不怕了，但目前这招我很少用、嗯、所以当我大声呵止他我还是处于有效的状态。 所以狗被骂我会骂皮的、哦、 会骂皮，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是骂， 嗯， 就是你胡乱的骂他，只是觉得说哦很大声，你是在跟我玩新游戏吗、嗯、那是刚刚、哦、是哪里开心了呢，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 嗯 所以骂其实都是只是要泄自己主人的愤怒而已、嗯、其实对狗是完全没有用的。 是哦， 嗯， 那我怎么样惩罚狗？ 惩罚狗就是你完全离开他， 不理他， 而且是到不同房间去， 嗯， 就他一个人孤单在原地，他会瞬间觉得我失去了全世界了， 就是我 完蛋了，完蛋了，为什么他不见了，完蛋了、 哦、 完蛋了，对对对，所以要马上离开那个地方。 那他譬如说如果他是因为你的离开分离焦虑而尿尿， 但分离焦虑而尿尿好像又有另外一个就是 训练的方式 跟改善的方式。如果你单纯只是说 他 就是处罚狗， 譬如说他把家弄得很乱，或者他要跟你玩就咬到你， 就咬到你的时候你可能会大声的说痛，可是你要很简单跟直觉痛，然后手缩起来，然后离开那个地方，然后把门关上、 哦、 然后在原地就发现我刚做那个动作 不行， 我就失去你了、嗯、就没了、 哦、 然后你要去把那个环境就是说他可以玩的东西都没有、 嗯、 不然你离开就是你离开了那我跟我的玩具玩吧，就他一样很快乐、嗯、你觉得你要让他觉得在他边是一个黑洞，没有任何东西，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玩，也没有你，就是最崩溃的。 还是就是盖一个禁闭室， 你就把它盖起来啊？ 对对对对对，把它罩起来。 我不太确定罩起来可不可以、欸？ 罩起来好像是一个很严重的惩罚、欸。 你说全黑是不是？ 对啊。 对，我觉得好像会崩溃、欸， 就好像会造成他的心理阴影之类的，好像不好。 嗯嗯，我今天早上有一件内衣我不要穿了。 丢给他玩哦， 然后思彩就说：“ 哎、 欸，为 什么不卖掉原味内衣耶？” 然后思彩就丢去给他 原味内衣耶， 他就在那边哦，那边套啊，哎，那这是肩带有洞，一直钻，结果他就整个人钻到那个肩带的洞、 嗯， 他就扛着两个罩杯在身上，然后。我要开门出去上班的时候，他都会顺便冲到那个就是我们电梯的外面走廊、嗯、就是顺便去溜溜看看外面世界。我说快回去，这样子被人看到能看吗？你背个内衣再走，求死了，他是我的。就是这样，蛮普通的。 那你下次有内衣就是不要穿可以给我吗？ 你要穿吗？ 原味内衣耶，原味内衣耶 ，App 上面大家都说想要， 有谁 想要？ 有谁？ 像是古亭李静良啊， 今天就没上线。 长发、啊， 明明第一个要应该是沈代伟吧？ 沈代伟啊，还有什么 John Penn 哦、啊？每次都说玛丽好棒棒，玛丽是华人女单，玛丽是广播界女神， 玛丽超女神。他也说阿德是超女神。 对对对，超女神，超女神。 那已经被我家的狗穿越了啦，穿来穿去，背在身上。 下一次，我们预约下一次。 背，呜呜呜呜呜。 好，然后他说我家有养猫，每一只动物都有不一样的个性。现在写这封信，半夜一点半，刚跟家人打完麻将后，回房间写这封信。 嗯。 猫在我旁边，选温暖的床上窝着。 等会我会把猫赶去我椅子上，希望醒来又是美好的一天。 猫是不是会在你睡觉，比如说它会窝在你的棉被里？ 对啊，猫自己会找温暖的地方。 那如果你放了一个很臭的屁，猫会离开吗？ 会。 你试过？ 会。会。 那它会带着愤怒离开吗？它会出来然后回头怒视你吗？ 我就是猫它那个脸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啊。 可它应该会有一些更独特的，因为动物的嗅觉不是更灵敏嘛，所以屁我们可能觉得十分臭，它可能就是十亿分的臭。 它就是会离开，但是会不会回头怒视这个我不确定。 你没有被怒视也没有被抓， 它不会抓，它只会觉得 过分， 为什么这边变臭了，它就会走开啊。 你是故意放给它闻的吗？ Social experiment， 当然啊，我没有办法臭你，我可以臭猫吧？ 可以，可以，没了。 嗯， 好的，欢迎大家多多。 哎呦，传染啦！哎呦，怎么办？哎呀，铁嗓女！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红色指甲油要变厉鬼啦！ 欢迎大家多多写信给我们，我们的马克信箱地址是台北四。 这不是故意的、哦、 不是，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是故意的。 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来信给我们吧。现在就为你送上这个啊，真不好意思，又要播事情不是你想那样啊，事情不是想这样，事情不是想那样。 嗯， 送给今天的寿星哲哲。 快给我分开。

很重的打击。 为什么？ 我相信很多男性点友应该跟我一样，心情荡到谷底。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一个群都没有，有没有搞错？男生怎么会没有加入 LINE 的色色群组呢？我是不是退流行了啦？虽然说我是不缺 A 片啦，可是我还是努力找，狂找，好不容易我终于加入了一个 LINE 的色色群组，结果版主根本就不是要分享色色影片，只是想借用 LINE 来卖情趣用品的。虽然没有强迫购买，可是好像有不少人会在上面买。不过这不是我今天要说的故事。 这个好像都是要认识一个朋友，然后朋友拉朋友 帮你带进去。 对啊，我也是想强把我带进来的。 我是一位不太能理解社会上诈骗事件的人。为什么有人会被骗财又骗色呢？为什么有人会被骗点数付钱呢？为什么有人可以被没有见过面，根本没有看过他的真妹骗感情呢？嗯，我一直以来都很不理解，就算看到实际的新闻，我也觉得很困惑。嗯，可是呢，就在我找 LINE 色色群组的过程当中，我找到了一个深夜福利的 LINE 群组，然后我加了群组的 ID， 就传讯息说：“你好，我想加入深夜福利群组。”版主呢就说：“啊，不好意思。”满了哦，我整个有点失落，因为我找了一整个晚上就只有这个啊，怎么我已经老了，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我找什么资源都可以信手拈来了吗？ 不是啊，找到 LINE 群组要怎么样加入啊？ LINE 群组 有人把你拉进去吗？ LINE 群组如果你找得到的话，不是想加就加吗？ 我不知道。 对啊，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我就想说 我 就放弃了，过几天之后这个版主是个女的，群组啦，群组的女生竟然传讯息跟我打招呼，我心里想，哎呦，是 有机会咯， 空位可以加入我了吗？嗯，他就说我在吃蛋糕，幸福吧，你呢，有没有吃午餐啊？然后传了一张吃蛋糕的美女照片。我就回说哦，吃超饱，要小睡一下。他就回说好啦，我也准备要回公司了，晚点觅你哦，要陪我这个孤单剩女聊天哦。嗯，我心里想怪怪的，怎么忽然找我讲这个啊？可是我觉得没有差，想说就聊个天吧。后来他又说工作好累哦，过年都没有出去玩。哎，你有没有出去玩啊？反正就像一般的聊天。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怎样？ 如果下班的时候下大雨，你会愿意接我下班吗？我就说我，应该没办法吧，我那个时候应该在火车上了耶。这个时候呢，他就贴了一个文章连结给我，这个连结叫做找男友要找这种神经男会逗你笑的点点点点点。他就说哼，一直很想要这种男朋友，可惜遇不到。我就回他说哦，这篇文章我有看过啦，你这么漂亮应该选择很多啊。我今天刚看完偶像剧《荼蘼》，很好看，推荐给你。哼，我很少看偶像剧耶。我心里想哈，22岁女生不看偶像剧吗？22不是大学生吗？还是还在工作了呢？后来他又贴了一个文章，写说大陆农庄小女孩为了赚哥哥学费死掉的故事。这个文章我也读过了。然后他传了一张美女照片给我，问我说是不是很呆啊？我同事说很呆。嗯，我就回说哦，不会很呆，但有点像机器人。但我心里明明想，啊，超呆的啦。由于他传了两张照片给我，加上他的封面照，三张女生的脸型好像都不太一样。哎，就在这个时候我会心一笑，心里暗爽，哼， 诈骗。 对，终于让我遇到了诈骗集团哦。接着他又问了我前女友的事情，也问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我就回问说啊，那你呢？嗯，最深刻的事情是第一次上床吧。可恶，好害羞哦，第一次真的很痛哎。我就问他说，那你记得第一次看 A 片的印象吗？挂号，他跳过我的问题，一直接着说自己的事情说下去。他就说原谅我一直自顾自的讲话，我其实有一个毛病，就是压力大就会爱讲话，爱问问题。因为可以发泄我的压力，我不是故意跳过你的问题哦，只是我没有心思顾那个，我是个很奇怪的人。 SOP 每个人都丢一样的。 我心里就想说，哎，我懂你的稿子，你的稿子里根本没有写到 A 片，可是你跟男生聊 A 片就自找死路啊。然后他又传来什么台北捷运的照片，这个时候已经深夜11点了。我到捷运站了，人好少，有点怕怕的，我很怕恐怖的东西。我就回他，台北的夜晚有没有散发出一点寂寞的味道呢？ 哼， 尤其是鬼片啊，我爱看又会怕。哼，我以为你是说你怕坏人呢，所以我喜欢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人可以拉着我的手陪我一起看。你喜欢看电影啊？哪一部呢？我超爱看电影的，期待有一天可以成为你的 完全对不上哎、欸， 可以成为你的枕边人，我想要抱着你睡，这样比较有安全感。反正呢，在上面的对话中，每一次只要遇到有细节的部分，他就会跳过或是直接换主题。总之呢，就是一直绕着想跟你打好关系的路线走，他都没有要求什么，只是一直对话，一直对话，都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就我不理解，就是到底要干嘛。 嗯， 第二天早安呢，哈哈，有没有想我？哎，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啊、这么晚才起床，是服务业吧？你不觉得我这个大头罩很有意境吗？但是他的大头罩明明就是用手遮脸，什么都看不到。反正我只要知道你是在乎我的就好了，不是吗？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今天是开工日哦。对别人来说，过年是放松出去玩的日子，但我只是回家吃团圆饭，感觉有做不完的事情，你知道吗？那你是做网购公司吗？还是你是店家老板娘啊？ 还很认真猜耶。 我们可以互相扶持成长，一起有共同目标哦。我一定会想办法问出你的职业的。 怎么可能？ 我一直幻想我能够拥有这样的生活。 怎样的生活？ 不是每天对着荧幕发讯息，然后你接。你知道为什么选你吗？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跟你聊天的感觉跟别的男人不一样，你关心我，让我觉得有安全感。 一起努力吧。 我希望你能用行动表达你是真心对我的。 比如说呢？ 如果你有关注我的动态，你就知道了。 嗯，领养流浪狗吗？因为他盗用一些狗狗关爱文之类的放在他的主页上面。 其实我是一个爱哭、感性又容易心软的人， 好烦、哦、 也常常去做义工哦。 这样很棒，人美心也美呢。 我希望你能支持我的企划案活动，只要你愿意赞助8000元，让我达成目标，我可以申请一天的外出假，我可以陪你哦。宝贝，很多男人追我的时候什么甜言蜜语都说得出来，你愿意吗？ 然后他就真的点了那个网址，是一个假的赞助平台网站。 嗯， 他的企划是三直播，一二三的三。 嗯， 然后他就觉得说，天哪，就是你要骗人也做一个比较好的广告，你用一个没有特色的直播平台是有事吗？ 嗯， 他说呢，经过这一次经验之后，我更加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被骗。是因为我不贪心吗？还是我以为我比较理性的人呢？ 嗯嗯嗯，有些人可能会找到，有些人就会没有发现那些话其实对不上，就觉得哦，他一直跟我说，他一直对我示好。 他想要借此告诉点友，因为很多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听到那一个，可能，就听到那个女点友 calling 之后，也会觉得说，那我要加入那个群组，好像很好玩。嗯、可是，也许你会遇到群组里面的诈骗，或是加到一些就是很坏的群组里。嗯、他说，谁能够解答我，要如何用嘴巴就会让女生脱光光，又相信你有神力，还会把钱给你呢？这到底是什么道理？他是无法理解的小明。嗯，这个听起来就是很不会上当啊。 但就是有些人会上当啊。 嗯，我们希望大家都是聪明的点友。 哎， 怎么了？ 哦，没有，继续。 这一封信呢，来自于新北的波。你们好啊，跟你们拜个晚年喽，新年快乐喽！ 新年快乐！ 不知道今年过年你们过得如何呢？我过得不是很快乐。 怎么会这样嘞？ 其实从过年前我就一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安感。踏入职场的这些年，我第一次这么抗拒过年。之前说到希望在尾牙时可以抽到不错的奖金， 嗯， 我还真的抽到了10000元哦， 哇哦， 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不过这也是让我无法开心起来的原因之一。我的第一份工作没有年终也没有尾牙，所以当这一份工作两项都有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开心。拿到尾牙10000元的时候，我开心的用 LINE 跟当时去南部看阿姨的妈妈讲。但当下我想的是要把这笔钱好好的存起来。所谓的存起来，当然是就是存在我的户头啊。 嗯。 然后事隔几天和妈妈聊天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件事情。她说当时她收到 LINE 的时候，阿姨在她旁边问她：哈，那钱会给你吗？ 为什么不会？ 什么意思？ 为什么钱不会给你？哦，你说会不会给他啊？ 会不会给妈妈？ 哦，我以为是公司到底会不会给付嘞？ 妈妈就说：“之前让我咳嗽，我要咳嗽。”妈妈就说：“哦，他之前的三节奖金都有给，这次也会，不用担心。” 嗯。 其实妈妈和我说这段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妈又不是对钱这么看重的人，而且她说了两次，所以越到过年我就越觉得，哎呦，我的红包到底应该要包多少啊？ 嗯， 好了，不瞒你们说，我的薪水很少，只有24K， 平常都拿一半给家里，另外请爸妈帮我存4000块到那个我没有办法动用的户头。 嗯。 等一下哦，他只有24，拿一半给家里12000， 他还有12000， 然后又要存4000到不能动用的，剩8000，8000过一个月， 嗯， 蛮金的， 就是很节俭，然后不花钱。 对啊，好，剩下的钱我自己运用，大部分呢都花在交通费还有电话费账单，电话费账单大概500以内， 嗯， 偶尔呢看电影、出去玩或是买衣服， 嗯。 我自认呢是一些很普通的开销，还是我真的花了太多了呢？不会啊， 我觉得一个月花8000， 因为8000 在台北这样，嗯， 对啊， 而且你又是交通那些，你全部都自己付哎、欸。 对啊，8000真的不错啦。 嗯， 我觉得能够运用的钱真的不是很多，所以能够拿到额外的10000块，我真的想要自己存下来。 嗯。 结果就这样到了过年前，年终也领了一个多月，咳嗽。 还是你好好的休息一首歌的时间，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会一直想咳。 那我觉得是时候我们要休息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先来听听张震岳的《走慢一点点》。 车圈里面想着午餐要吃拉面，八卦留言像病毒一样蔓延，明星开着跑车到处去把妹，赚大钱就是大爷，玉兰却不买，没人同情卖花的阿北。 是 M 型社会，小孩独自饿，大人挥霍撒钱，俗世新闻充满着，看完就笑话，曾几何时变成疯癫，似乎每个人都走得好前面，难道不曾想过要休息一回，回家路总是红灯绿灯一点点，回到家不知要到几点，就是会忘记停下来，就是会睡到起不来，就是一直站台却不知要看哪一台，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看你也说不出口，一辈子也只有盲从，就是会忘记停下来，就是会睡到起不来，就是一直站台却不知要看哪一台，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看你也说不出口，一辈子也只有盲从， 好的，最后呢，要包给爸妈红包了，包给爸爸妈妈各6600元。 嗯， 我想请问马克玛丽，我包这样的金额是不是太小气了呢？ 我有点忘了，他是不是刚出社会啊？ 他不是刚出社会，可是他的薪水只有24000，我觉得爸爸妈妈 各 6600很 多， 非常多。 嗯， 结果我妈在拿完红包的隔天半夜，难过到睡不着觉。 哈？ 妈妈觉得尾牙我有10000，我又有年终，但却红包只给我这样的数字。虽然她告诉我她难过是因为我之前三节奖金都有拿出一半给她，但这次没有任何表示，所以她很难过。 那没有任何表示，那这6600是什么？ 对啊，我就说这些都已经包含在红包里了啊，并不是我一点都不想给家里哦，挂号。但其实我本来10000块就真的想要自己存下来的呀，存下来我也不是要花掉，我是要存在那个不能动用的，不能动就对，就是存下来嘛。好，然后我想存钱，难道错了吗？妈妈后来又反问我说：“嗯，你如果要重新包红包，你应该要包多少啊？” 天哪，好不开心哦！ 对啊，为什么 会 这样啊？ 我不会再包，我没有钱啦。 当下我脑中一阵混乱，然后就试探着看着我妈说：“一人8000。”妈妈就说：“嗯，勉强可以。” 可是我是不知道你跟你家人关系到底怎么样哎、欸。 对啊， 有点难以这个评论或什么的。 虽然他一直强调钱拿出来是心意。 不 是多寡，不 是啊，他不是这样想啊。 对啊，他明明就在意那个多寡、 嗯、 但是因为这样我整个年都开心不起来。那天和妈妈谈完已经是将近早上6点，他得到了从我嘴里说出他可以接受的答案，是我没有说明红包包含了年终这样子，并且下次会知道会改进的，要多一点，但是我一点都不好。事后我自己想想，我还是不知道该如何思考这一切。我钱的确是少包了吗？没有。 你而且你每个月其实给你爸妈给 家里很 多、欸、你给一半耶、欸、 对啊，你给一半很多。可是依照我目前的薪水和存钱速度，要存到一笔像样的数字又要多久呢？我其实很想要自己搬出去住，可是我发觉自己越来越无法脱离这个家，家人们都对我很好，但就如之前来信提过，我每次都要当他们之间的桥梁，这个轮回。 哎哎哎哎哎！我今天可是没有空哦。 对，就是轮回。 哎耶，你过分了吧？ 大概就像这样，妈妈、爸爸、姐姐，然后他就是在中间的红色箭头，他就是中间的润滑剂。之前因为妈妈的不安全感，发生差点让我崩溃的事情，有时候。我也很怕妈妈对我的依赖担心， 关心越来越强，就像直升机盘旋在我脑袋上方。很多时候我都要表现出比他还要坚强，但其实我也会累，也会受不了，可是我不能表现出来。虽然不想这么说，但是他的确是玻璃心妈妈，我真的很累，很累，很累啊！尤其这一两年，感觉特别明显。谢谢马克玛丽看我这么多废话，也谢谢你们，请你们好好保重身体，不要像我一样开工当天发烧就请病假了。 我想是因为你的心情不好，连带你的身体也不太好。 对啊，他说看了几部的作品，推荐一下《海边的曼彻斯特》《健忘村》《关键少数》这三部电影推荐。日剧呢，推荐《四重奏》《东京白日梦女》还有《东京好图鉴》。韩剧推荐《Missing Nine》跟《Voice》。 嗯， 谢谢你们新北的伯，新北的伯，你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我觉得孝顺是没有错，也不是要劝你不要孝顺，可是、这听起来不太妙，就是。感觉他不会导向一个正面跟好，这也不是说不只是说对你不好哦，可能对你妈妈、对你们家庭关系 整 个 家 都是不好的， 不好 对， 因为家人都有一些心情绪上面的问题。 对，那你不能因为被他们情绪这样绑着走，你就必须要一直你就脚步就已经歪了，最后你就会倒了。 对，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人生。 所以新的一年新的课题，我觉得你必须要好好先整理你跟 家 里 的 关系。 是的。 嘻哈的节奏就是大伙跟着 Miss Cole， 不管你来自哪里，从哪出发，跟着 Miss Cole 葛仲山，说走就走。 Everybody join in， 大伙起，骑着我的机车哪都去。如果你也照样 follow me， 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意义。Everybody join in， 大伙起，嘿，大伙起，嘿，大伙起，大伙起，嘿，大伙起。Everybody join in， 打火机，嘿，打火机，嘿，打火机，嘿。Yeah， 我到处的骑，不管哪里都去，就是继续的环岛。When I roll down the street， 可以听我已经也不断的在干扰，但不是故意催泪嘶吼吵醒邻居，我只想随心吃喝玩乐，追求兴趣，找到快乐，不时光开车，没有目的地，我想待这里，跟着朋友继续骑。Everybody follow me， Squaggles baby 加个劲，好来一起打火机，骑着我的机车哪都去。如果你也照样 follow me， 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意义。Everybody join in， 打火机，嘿，打火机，嘿，打火机。 嘻哈皇后 Miss Cole 葛仲山最新单曲《大火机》，收录在《皇后区的皇后》，陪你一整张的好货。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需要我时，我会出现。I am your man， 我是黄大炜。我的铁汉柔情演唱会，2月24号 Legacy 台中，特别来宾方炯斌；2月28号 Legacy 台北，特别来宾李泉，还有神秘嘉宾。铁汉柔情系列，接下来还有王志平、灭火器等你来听。 活到了这年头，还不懂自己到底要什么。 活到了这年头，还不懂自己要什么，不敢说自己在偷想什么。 活到了这年头。 木工歌手陈思伟首张专辑《你这家伙》第三主打《活到了这年头》，风华唱片。Forward Music。大家好，我是孙盛希。 想要到更美的地方，放得下笑容的远方，谁说醒来能变成谁的我来胡说。 你 UFO，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要跟大家说声晚安，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想当然 想当然尔。 嗯， 就是这首歌喽，来自于圣嘎仁波切的《轮回》，跟你说声晚安， 拜。 别着三朵三马呀，马拉巴拉呀，别着三朵迪诺巴，地产地着没把握，速度开有没把握，速度开有没把握，安能让都没把握，三娃是得没在演的，三娃干嘛现在没，只当接着羊猪肉包，啊哈啊哈，哦，帮个忙，三娃打探个打，没着马没名字，没着把握马，三马呀，三朵啊，哦，别着三朵。趁着月的一场风雪，容颜虽然已经改变，可是却犹如昨日今天，人间之间我已发现你最纯粹尽头的眼，我们不再陌生擦肩，爱让彼此的心紧紧串联，梦里的沙